好，欢迎落差差料。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啲廉航啲心得啊故仔啦，今次讲下日本坐订少少订，因为订火车啊，佢卡嗰啲嘢啦。 唔一定火车，其实可以坐巴士得嘅。 嗱，主要讲因为其实一般嚟讲， 咁你火车只可以有火车便当睇位啊嘛。 同埋唔系，同埋一样就系巴士系另一个，另一个领域嘅订巴士啊，需要 咁。唔系啊，咁啊呢个位始终系火车去唔到，要搭逼住搭巴士。 巴士有阵我有时间再讲啦，讲下火车先。 好啊。 嗱，一般嚟講，其實都係新幹線嘅啫。其實而家 先 嗱， 先講咗京成 Skyliner 同 Listing 咁 樣，係咯， 最香港人最常去到第一步， 係啦，冇錯。 咁我當然你可以京成本線啦。 咁而家單軌， 依家係依個 Linear 定係呢個？ 單軌，東京單軌。 單軌定京急？ 係啦，都話嗱，入東京嘅主要嗱，入東京主要就係國鐵同埋 CT 嘅啫。如果成田嘅話就係。私鐵就係京成線啦，國鐵就NX 啦、NX 啦，就兩間啫。 咁你講法其實你羽田都係噶，因為嚴格嚟講 ，Monorail 都算係國鐵噶啦嘛。而家因為同 JR 合併咗咁上。 但其實嗰度即係嚴格嚟講，其實真係純粹睇你住邊度，因為一般嚟講，你如果坐嗰個巴車，通常你會用火pass 訂嘅。京成線未必，但係如果你坐 NX 嘅話， 京成就未必係，但係 NX 就唔好話 pass 先。NX 我哋最遠嘅係。將來回連西瓜咧，嗰個 cut 咗佢啊！ 係咯，冇咗個優惠。 喂，嗰張西瓜值錢㗎。係 啊， 可以去放假，冇玩咯。 係啊， 因為嗰張係啊，我冇通常我都因為我住上野嗰頭咧，所以我好少坐 NX 嘅。翻嚟去走我自己個，但係入東京嗰程我通常都 係睇你其實 即係睇你住邊嘅 啫。如果你住新宿啊、時代嗰啲，你咪 NX 得。 但係如果上野啊， 如果你上野淺草，你咪 一定件事㗎， 京城係快好多， 快好多四而家四廿分鐘， 半個鐘多少少啫。 即係我都係話第一次去，唔知點解神推鬼翁。梁住新宿走去搭 Skyliner， 即係玩死自己。 玩 啊！你轉車玩死 自己。轉車 麻煩㗎，其實咧，你 Skyliner 個情況咧，其實咧，你有冇你？ 先講。講下先，點解會咁諗咧？ 係 因為飛機又咁豪，酒店又咁豪，慳下錢啦。Skyliner 話曬平幾百英㗎嘛。 係啊。 咪就係慳個幾百英，然之後咪玩死自己咯。 純粹轉車玩死嘅。 純粹問題，因為你一直冇去轉車嘛。 因為你轉車上嘢其實唔方便。 咪入冇你，如果你轉翻落新宿應該有冇你。 係啊，有冇你隔離嘅啫嚇，甚至要行幾步路嗰啲。 你有冇你有轉車，有轉車專用通道啊嘛。 係啊。 如果上嘢轉你好辛苦㗎。 你要出站入站。 轉嚟轉好麻煩嘅， 上嘢 都。通常我只係去藍天住，通常我就會喺上嘢轉。上嚟再轉係啊，上去近啲嘅藍天住就。但如果你話去山口線嘅話咧，通常就冇你轉。 係啊。 雖然咁冇咁多人相對啊，冇咁多人就個位置住車好啲嘅。 即係你 記住嗰個站有咁多人，大家車都仲好多人。 係啦。 嗰個山手啊，你大佬。 一億時候通常就係一億你去新宿咯。 雖然今時今日最多人已經開始唔係山手啦，你睇下旗津啊、宇都宮嗰啲。真係黐線嘅，邊都做。 跟住嗱，如果羽田咧就一定係我通常都係搭單軌車嘅，去大手丁轉。 啱啊！ 大井町。 仲有一段距離喎，大手都。 大井町 係咯， 錯啫。咁我就由嗰個轉咯，主要就係廿零分鐘到。 京急都方便嘅喎， 其實轉個地鐵站都到，同一個地鐵站嚟㗎。 啊， 係。但係咧，真嘅，我會推薦第一次去嘅人咧搭 Monorail。 嚇， 點解咧？搭京急係有嗰個搭錯車㗎， 啊哈！ 京急線唔係班班車都入到京㗎， 哈哈！可能去黃斌啊嘛， 轉錯個彎就去咗黃斌㗎啦，話俾你聽， 你去黃斌都唔錯啊， 唔睇清楚咯，其實 係。係啊， 唔係，但係而家 即係仲要同你講緊京急線某啲車嗱，你轉 JR 好地利，你轉 JR 咧，因為你品川轉咧大站咧，就你總之唔係轉咗彎去黃斌咧 ，JR 唔使煩咯，其實基本上。 但如果你轉地鐵，如果你係京急轉地鐵嘅話咧。你自己留意啦，因為京急有啲車會直接變咗做地鐵轉乘線咧，就直接去嘅， 直衝， 咁就可以慳翻，唔使轉多程。 係啊， 唔直衝嗰啲咧，你又中間又要轉多一個站。 係啊， 所以搭京急咧就多變數。 係啊， 係啦， 唔係即係你要温咗書先， 你温你 知道邊啲班次會去 風過㗎， 係啊， 要識得睇佢個站牌。 即係你驚搭錯真係 Monorail， 但係 Monorail 就基本上你 冇乜錯機會， 你入京好少，好難得會錯嘅，因為佢就算話特急車嗰啲都係中間啲站唔停，咁但係因為你 都係總站咯， 咁啊總站到總站咧，基本上係一定唔會死嘅。 係啊， 即係當然你同我講緊你要中途站轉車去台場嘅，幫你唔到。 冇啊，我啱啱先喺 轉車台場個站叫咩名啊？記唔記得？ 邊度台場？你講 Monorail 啊 ，Monorail 中間仲有個站可以轉車落台場。 唔得咗啦， 唔知乜鬼，唔知乜鬼 style 咁樣樣噶，即係又係漢字加平假名噶，唔係加片假名。 天王洲嚟講， 天王洲轉車。 我臨海線嗰度係。 我坐過，我驚 點解我咁有印象咧？就係話我搭 monorail 出去，無端端嗰個站咁多人上落車嘅，點解？然之後來睇翻公司話，哦，轉臨海處。轉臨海線過台場，關事啦，翻工線嚟咯，又係。 係啊，啊！即係啲臨海線，我最有印象就係入有名嗰陣時。係啊， 呢個大家都 知啦，知啦。 因為我就坐過，因為我當年去 Committee 一次嘅，即係六點鐘。 跟住轉咯， 係咯。 跟住天王洲啲人咪湧曬嚟咯。 天王轉咯，係咯。 係啊。天王洲跟住，仲話因為天王洲轉好處就係， 但 係天王洲咧，因為佢主要 唔係大站。如果你天王洲轉咧，就真係要睇清楚噶咯喎。香港特急係唔停天王洲 嘅 喎， 天王洲好處就係，因為佢嗰個站咧，佢嗰個架部有少人用啊。我就嗰日咧就係我去到天王洲，揾個空殼架塞曬所行李去，跟住先去嘅， 輕身去，輕身上陣啊 嘛。但係翻即係翻嗰時候，我去翻要翻天王洲攞翻行李咯。但係好嘅，其實呢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嗱好啦，跟住入咗東京就東直嗱，如果去通常你如果去東北一定上野站嘅。雖然話好多站喺東京出發，但係好少人去上 線， 方便啲。上線方便。 唔係喎，先講我東北山手線，我係喺大工上車喎。 大工、啊， 你喺大工唔夠取。 我因為我唔係真㗎，好簡單，你自己睇翻條數啊。我住新宿啊嘛。我新宿如果搭快車去大工係快過我搭車去上野再轉嘅。 上野嗰度又要兜啊嘛，咁樣三名啱嘅合理，你合理嘅。 係㗎，其實係去大工轉，我去東京同埋去。去上野都唔啱數㗎，理論上都趕車會麻煩啲㗎。我係大工反而係最快的。 一程過九點啊，雖然慢啲嚇，唔使轉嗰度。 唔係慢㗎，有快車有快車過去。 有。 搭快車咪過去咪快咯。其實唔遠得好多㗎，就老老實實。係 大工一個站。 所以我嗱先講，所以我係未試過喺東京都內搭過新幹線㗎。 OK， 我每次個起點都係大工㗎，我俾你聽。因為我搭新幹線好簡單嘅啫，我淨係搭個東北新幹線同上越新幹線。 啊 ，OK， 我兩次新幹線都係大工上車。 我就比你多少少，我坐過東海、山陽、北陸啊，係咯。 而家就麻煩，而家嗱，你有冇試你之前坐過未分家前嘅 JR 先？ 算吧啦，知你去日本， 我 上未你未坐過，因為 八幾年好似啊八幾年唔分家噶嘛， 冇唔係有冇二千年後， 二千年到嘅， 二千年後 乜嘢啊？各私有各有啊嘛， 私有 拆咗七間公司啊，即係 拆線， 啊 私有化就跟你咁 講嘅，但拆線有先拆線之前有坐過啊， 冇啦，拆咗七間公司係啦， 我就之前坐過啦，好多即係上世紀坐過啦，即係八年前啲上世紀事啦。多就冇麻，而家就麻煩好多啦，頂佢費七間分到。 而家叫做好翻啲噶啦，因為起碼就 IC 卡通翻先啦。 係啊，係啊。 我以前試，我 中間有一段時間連 IC 卡都唔通啊，小 弟。係啊，各有各啦。 我最大鑊嗰次同你講緊係連東京都內都唔通啊。 係啊 ，Passmo 同西瓜嗰啲。 Passmo 同西瓜同你講撲你個街。 係啊，鬥爭咯。 因為我自己之前試過就係我新大阪站訂票去訂票去鳥取，好啦，去到個訂票處我話唔好意思啊，依度東日本嘅，你去你過行兩個街，你過兩個街口呢度嗰間啦，跟住揾啦，跟住依家係啊係啦，依家頂你個肺，試兩次都係，因為佢冇嘢喎， 咁鬼叫你跨區 咩？佢冇話俾你知話邊，即係佢冇寫東日本、西日本我又唔知，可能我睇唔到啦，我揾嚟揾去。我見到之後合去㗎啦，訂票處，跟住話依家唔係 講鬼叫你跨區咩？你睇下我咁樣，我唔係揾東北就揾上越。成個 area 都係 JR East 嘅， 唔關事，因為大新大阪站本身係比大站咧。 我就話鬼叫你跨區咩？ 唔係你去到大阪就麻煩少少。 東京站其實都係嘅，因為東京站佢有幾個區咧，佢有啲遠去遠嘅話麻煩嘅。咩東京好啲？因為大阪佢啱好就兩區之 間。我就好簡單嘅啫，我訂新幹線飛咧就喺新宿訂，我上車就喺大工。點都唔會多亂啦，唔好玩啦。 東日本好啲嘅，因為東日本嘅話，其實你除非你去到名古屋以後，唔係嘅話，其實東日本嘅話咧，比較容易，你好少會錯咯。 係因為你 同埋我住北上啊，北上全部都係東日本範圍。 係啊， 你關東去關西，你要跨過東海㗎嘛。 係啊，尤其是而家最清楚同你講緊，佢只腳插埋個北海道。 嚇！ 喂，明明函館應該係北海道㗎 嘛， 但係而家同你講緊都係。JR East 本嘅喎，條新幹線 即係包到好慘啊！又覺得 JR 包到其實真係 唔係，即係有幅圖咧講咗話，即係北海道成個大島本身咧，可以用得曬東京，好似係東京 不嬲都係咁講噶啦。 啊，記住，可以淨係一個北海道有三個台灣咁大， 不 嬲都係咁講。 又就我以前都講過啦，有網上有張相嘅嘛，話北要話而家北海道幾大啊？一排三個台灣。 唔好話三艘台灣先，即係北海道少啲人講啦，一路都講日本好大㗎， 好十一個 點大啊？嗱，好多人話去東京順路去埋大阪啦，唔好玩啦， 你坐三個字都三個鐘喎，大佬， 即係等於你喺台北落墾丁啊，大佬，唔好玩啦。 係啊，墾丁啊，唔係高雄啊，仲要 墾丁啊，係啦，唔係台北，係你機動落墾丁啊 ，sorry， 係咯， 諗清楚啦。 最後 係咯，最中意攞嚟潤啲台灣人㗎，呢樣嘢 係啊， 本身日本就係一個好個幅員幾大嘅地方。然之後同個北海道差唔多，等於成個日本咁大，等於成個日本本州咁大，差唔多 係。而家嗱講火車就係而家我數下數有冇數樓梯咁樣啦。北海嗱首先就係 最後 北海道 落嚟啦， 最後北海道 由東啦， 最後東日本， 東日本啦， JR 東海 啦， 西日本， 之後西日本，之後北陸，跟住 JR 中國啦， 中國 西日本唔係北陸， 之後四個唔係 JR 廣州。 OK， 七個嘅，分七個嘅，好麻煩嘅。尤其是最麻煩，其實就喺中間地帶，因為北陸 中央地帶係好簡單好正嘅。 中國， 我哋一路我哋一般外國人啦，我哋分日本本州，我其實唔計本州以外，本州以外就當然分開咗啦，係咪？本州我哋一般分係分緊關東關西。 關東分咗兩個嘅啫嘛。 咁但係關東都好啲，因為關東大部分都係屬於 JR 東日本嘅。 依時嘛，係啊，係啊。 但係關西咧？哇！拆散到咧， 係啊， 散到 東海同北，東海同關西西日本都玩死你啦！ 你北陸東海西日本 啊， 大佬玩嘢啊！ 哇！嘔吐啊！大佬，因為散到亂曬大陸，尤其咧佢周，尤其你因為佢喺西日本玩咧，關西地帶咧，你係橫跨幾個縣噶嘛？佢 東海北陸同埋 你關東都係橫跨幾個縣，但係因為你。JR 東日本真係福原港 啊 嘛， 係啊係啊， 有啲唔 基本上新色啊、仙台啊、青森都係佢。 唔係，總之好簡單，你由東京做中心點， 係啊，以東 你以東以北都係東日本。 總之你唔跨北海道就係東日本。 係啦，仲有一個直線劏入去完之後，成嚿都係東日本。係 啊，所以其實好方便嘅。 係啊，所以你都玩東北玩上越。係啦，再唔係你玩山形玩。 嗱，我揾啊，抽係啦，抽 Vicky 啦，講下先。嗱，正式全名啊，北海道旅客鐵道，即係中即係北海道啦，就北海道區啦。 咁樣， 東日本旅客鐵道，最後有綠色嘅，綠色嘅就東北關東信越，東海鐵道旅客鐵道就橙色嘅，東海四縣南信合南，西日本鐵道就大就北陸三縣關西伊河中國四國啦，九州一三四五六，跟住仲有一個貨物嘅。哇，六個啫，我其實數多咗。 貨物嗰個就另計啦，貨物嗰個全日本噶嘛，暫時係。 六個啫，暫時六個，每個七個六個啫，係多咗個。即係我成 日因為北陸同咩會分開啊？同關西。 係啊，因為其實 北陸楞埋就好啲。 因為所以其實大阪係一個好超包皮嘅地方嚟噶，因為佢啱好就喺正西日本東海四國嘅一大一連排位置。 係啊，啱啱中間位咯。 中間位咯。所以佢係一個好麻煩嘅，所以你喺大阪站訂飛啊嗰啲嘢咧係超痛苦嘅。 先講下大阪好多嘢都麻煩㗎啦，冇玩啦。 跳完先。 哦，客運六個，其他嗰啲係貨運嚟嘅。 係啊， 其他個係啊。 唔係貨運冇分㗎嘛，貨運係全日本嗰種 係。係啊係啊係啊。 而另一樣嘢就係佢所以咧，佢一當佢而家佢因為拆散咗之 後，你記住喎，我哋講緊仲係 JR 啫。 唔計私鐵啊， 仲有無限嘅私鐵同地鐵喎。 係啊係啊，唔係最容易搞錯其實係私鐵咯。其實我香港搬錯去，即係以為係 JR 都一部分咯。咁但係佢都唔俾錢，就直接攞個 pass 出嚟，咁咪俾人話你俾錢加翻錢。 pass 都好少少嘅，因為而家好多 pass 都會講到明明白白有邊啲錢用唔得嘅。 係啊係啊， 咁你唔做功課抵死嘅。 係啊係啊。 咁但係個問題最慘就係有啲私鐵同你嗰啲站外轉乘。嗰啲物好多人會計錯時間咯， 係啊係啊， 因為你仲出到最揾第二個站啊嘛， 係啊， 嗰啲先大鑊， 係啊， 好簡單，真嘅，唔好話遠，唔好話乜嘢，即係就要私鐵，你東京最麻煩就係東京除咗 JR 同私鐵之外，你仲有另外兩條 地鐵，兩條地鐵，記住係兩間唔同公司嘅地鐵。 係呢個幾有趣。 兩間有冇人數過？就喺新宿，喺 JR 新沙龍周邊有幾多條鐵？有幾多條鐵路？ 好難數啊！ 好難數。 兩條公營線，我記得我知道。 驚惶啊！ 你嗱好簡單嘅啫， 咪拖落啊，唔係 拖 落， 拖落同埋 公營鐵路，新宿線同埋 唔講地鐵，就係我唔好講地鐵，因為地鐵唔出城市，我就講啲地面嘅。 地面嘅嗱 JR 本身啦，然之後有京城，京城到新宿咩？ 唔係京城， 嗱有 小田急啊，你講 小田嗱小田急啦， 落江之島 有嗰個叫做乜鬼 京王， 有京王啦。然之後遠少少，江武吉丁嗰邊嗰個叫咩？嗰個叫東急啊， 係咪咧？睇下先。 好似因為江武吉丁隔離嗰個嗰條線，嗰個又係 C 鐵嚟喎。嗰條， 跟住淺草有一個，淺草有一個去去上東北嘅，有一條 C 鐵。 然之後你老抽嗰度咪有條個竹波嘅。 拖鞋咩？東營啊？東營。都哦，唔關事，都贏咁係，冇事。 拖嚟都贏，但係我講緊係金貝頂嗰邊有個 我睇緊， 唔記得咗，好似係東急，但係唔肯定。 得，你要數話啦。 哦，係佢好難記呢啲，好婆黐線。 我見到小田急，我見到 唔係呢邊金貝頂嗰邊，金貝頂 係啊呢邊啊嘛， 西口嗰邊嚇， 呢邊啊， 係啦嚇。有佢啦，即是但啦，總之係好 Q 多㗎。 係啊， 係好 Q 多㗎。 好曬譜㗎， 因為東 北 冇計啊。 揾到啦，東武。如果去東武， 東武 先。 東武就先做嗰邊啦。 東武因為我試去嗰時去睇下去睇專家康嘅神廟咧。嗰度就係坐東武線嘅。 東武主要係睇咩出入部嘅啫，其實。 然之後我哋頭先講過睇羽田出嚟嗰條京急又係小田啦， 係啊， 京北 好多 嘅小田急、商務，哇！啲同你大手嗱，講啲大手先啊，隨便噏下啦。東武、西武、京城、京王、東京、京北、 京急咯， 跟住東京地下鐵、小田急、商務、名古屋、近幾日本、南海電鐵、京阪電鐵， 我哋都去大阪啦，咁就你都玩啦， 我先 冇嗰條遠啦。 呢幾間係叫大手，即係呢啲我會坐過 嘅。但係講緊 鐵啦，有。 以為做啲細啲嘅啦，即係依家叫做咩？即係南海一定錯過。如果大班你冇唔錯南海啊， 咪好多噶。你 講埋呢個都定方村先啦。 啊，咪你都定算唔算咧？因為飛可以坐到嘅， 我知。 因為票係啊，我唔知算。 咁要唔要講埋 L 鐵咯？ 哦，江電， 江之電咯， 唔係如果細嘅太多啦，細嗰啲就 好細嘅喎，係咯， 咪太多啦， 跟住就咩單軌， 雙林單軌啊， 係咯， 江之島電鐵啊，富士急行啊嗰啲，黑部峽谷嘅鐵道啊，北陸鐵道啲多好緊要㗎， 傻啊真係大佬， 就係咯， 即係其實主要一般嚟講，我主要都係大手嘅 C 鐵同埋 JR 嘅啫， 係啊， 外出好用到嘅， 唔係其實 暫時記住 JR 先啦， 喺新宿咧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去分如果你搭 C 鐵咧要點嘅 嚇。 通常新宿嘅 C 鐵咧，喺個 C 鐵站上面咧就有廣州 C 鐵嘅百貨公司噶啦，即係你 C 鐵急百貨咧就要搭小田急， 係 你去京王百貨咧就會有京王 基地嚟嘅， 東武百貨咧就有東武， 係啦， 但係冇 JR 啫， 係冇 JR 啫 ，JR 到都好啊。嗱，因為日係啊，講緊講啊，分分家啦，之前講過，分分家之後最麻煩其實就真係嗰啲 pass 跨區咯， 哇，痛苦到死，因為 同埋你跨區嚟計，你究竟要買啲乜嘢 pass？ 嗱， 你同埋最慘就係、是、你如果你咪分區 pass， 嗱，你乜全日本 pass 好少少，但係全日本 pass 有個問題，某幾架車唔俾上， 係啊， 撲你個大， 好啦，就落咗年唔俾上， 限制咗嘛， 係啦、啊。咁然之後咧，如果你咪分區 pass， 係分區 pass 通常就多啲車可以搭嘅， 強啲嘅。 咁但係問題咧，分區 pass 會同你講。你譬如呢架車咧，去邊個站就冇噶咯喎。 係啊， 麻煩你嗰下出一出閘給我印先啦。 有界嘅嘛條。 係啦，你玩我啊！我心諗， 嗱最緊 你都有以時你去到神奈川，最多好似去到小田園啊嘛。 小田園唔係再過多一兩 靖江噶啦嘛。 熱海啊， 係咯， 可以過熱海 嘅。哦，熱海就靖江就要你又要入東海範圍噶啦嘛。 可以去到伊豆半島開端嗰邊。 係咯， 熱海我記得。 係咯， 印象中過咗熱海先係東海嘅應該。 是啊，正哥同埋嗰個主要都係咯，主要係， 因為最麻煩就係話好多車亂擠嘅，好嗱最簡單啫。以前咧，你如果去坐去東北新幹線嘅話咧，最多就去到青青森嘅啫， 新青森， 新青森。 好啦，開北海道新幹線，你點咧？你點咧？ 成日都話其實真噶，北乜 Q 海道新幹線啫？你只不過而家係將東北新幹線、 東北延伸線啫嘛， 由新青森延多三個站線個站嘛， 係咯， 就到啦，然之後都。你 H 咩五啫？嗰個根本就 E 五嚟嘅。 唔係咁， 你玩我啊？ 唔係咁，你嚟講到自己北海道，好啦，好尷尬就係、是、你冇嚟青藍隧道嗰段要我買，要我買飛啊嘛？咁佢咪出咗新嘅版本就係、是、東北連南北海道。 南北海道啊！ 嗱，所以南北海道係去到邊度啊？ 札幌 係啊。所以嗰次我係好絕嘅，由新青森坐車去到行北斗，再坐三個鐘頭車，扎火玩半日嘅翻嚟。 記住係坐三個車。 係啊， 你唔夠住。 北海道， 你唔夠住。日本鐵道新聞有人派專員玩過呢樣嘢啦。 係， 即日來回，東京即日來回札幌。 唔使落車噶咯。 妖，佢點轉車啊？如果唔係， 啱曬。 佢講緊佢喺札幌月台逗留時間係三分鐘。 係咯，我就話咯。 三分鐘內要跳過對面月台穿底， 係啊，唔係翻唔切嚟嘅喎，大佬。 啊，唔係，佢原本翻一切嘅，佢原本用時刻表去計數咧，計條數可以有十零分鐘逗留嘅喺廣月台。 係， 結果係因為架急行車啊，即係由函館去札幌嗰架特急咧。中途 delay 啊！ 哦，系啊， 好彩仲撞到車， 好彩仲轉一次啦！如果佢真係嗰三分鐘趕唔切，就 過嘢啦， 就 fail 落去啦。因為佢嗰下就 challenge 啊嘛， 係啊係啊， 嗰下就 fail 噶啦， 係啊， 啲典型嗰啲挑戰限噶嘛， 係啊係啊， 唔係好玩嘅其實呢啲嘢， 所以即係 因為真噶，好簡單嘅咋，你留意一下，即係我雖然我冇官方數字，我哋都唔需要去睇，但我相信咁多間 JR 咧，五點率最高應該係北海道 JR。 冇法，因為嗰落雨啊，落雪啦。 唔 係，總之係容易啲多天災，總之唔知係雪，即係特別多其他古靈精怪嘢。 係啊，因為嗰條多山區啊嘛。 所以啲咁講，你唔好話落雪咩成啦。廣州北海道新幹線開嗰陣都已經唔係雪期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我跑只紅落嚟已經係咁先噶啦，明唔明先？ 嗱，而家我揾咗資料咧，就統計而家講下，即係介紹下pass 啊，即係我一般旅客用嘅 pass 啦。嗱， 去日本咯， 日本最主要就係 無敵 pass。 首先，日本 係好恰人用咯。 唔係，價錢其實唔係好貴，因為佢八元平㗎，平咗啊， 平㗎，二萬九千 yen 啊 嘛。 係 啊， 問題就係佢 唔係佢去日本二萬九千 yen。 嗱， 你同呢個北頭先我哋講過東北連南北海道 都 二萬七千 yen。 哦，二萬七，我加埋二萬七，爭好少啫， 爭兩千英啫。 唔係，但問題唔係，個問題唔係呢度。 但問題係全日本 七日 開咗就要用㗎啦。 係啦，計倒數㗎啦，倒數七日。 係啦， 啊，你唔用你關人鬼事。 而家仲要同你講緊咩？Sorry， 有幾架車你唔搭得 啊？係啊， 嗱， 即係東海新幹線嗰幾架都唔得。 嗱，首先落莊棉唔得，跟住好似去直接去到落莊棉得，同埋去到九州一架唔得，我唔記咗咩名啦。 所以有幾架熱門車嗱，真嘅有好多蝦車，啲冷門車都唔得嘅。但係全日本咧係有幾架熱門嘅新幹線唔俾搭，我心諗你玩嘢啊。係 啊。 反而咧，如果你淨搭嗱，如果淨係關西或者去九州嗰咧，反而去九州新幹線就俾搭落莊棉喎。嗰段啊嘛， 唔係某一段咯，因為佢冇 俾落咗面，得落咗面啫嘛，就係。 係啊，最多落咗面咯。 所以坐過。 哈哈哈！ 唔知實際係咩嘅，我記得唔知咩嘅，一晚唔出。 哦。 唔係我試嗱，玩個例，講個例子。 有音又好似唔俾得。 哈哈哈！講個例子，有一次發癲喺今集開朝頭早，起扎扎起身。 你有幾癲啫？ 跟住落去呢個資學院封箱。咪靠張 pass 咯，如果唔 係，有幾癲啫？ 我試過講 嘅，講到癲，講到 pass， 我諗冇人夠嗰張 pass 癲噶。 係 青春十八， 哦，依家 玩過啊， 經典嘅， 我識人玩過， 經典嘅， 我識啊，呢只正啊，唔係青春十八，啱啱我睇個展，啲 poster 好正， 冇錯 ，poster 好正， 好青春嚟， 係 嗱， 難拍咯， 嗱，好簡單就係青春十八咧，就咩咧？總之所有普通車啊，包快速，但得唔包特急。 啲最平， 即係唔使另外。 一張一萬一千八百五十 yen 就五日任揀啫，嗰張二千三。 五張票你搣咗就一日嘅啦，一日係啦。 呢張咧有啲人玩過，就可以用五日內用呢一隻直接去北海，由南面九一去北海道嘅。 真係橫貫咯， 係啊， 真係橫貫咯。 但 係 咧 度好時間喎。 唔係據聞咧，其實係唔得嘅，因為有一兩個，因為嗰條友玩過就係即係做實驗就係、是，其實有一兩個一定要坐特急嘅，一定要俾錢嘅。 唔係㗎。 被逼坐特急 嗰啲係 可以俾你， 可以免到你㗎。係 啊， 因為我嗰陣嗰個 friend 過去，佢四角唔記得咗入邊兩個位咧，冇普通車直連咧， 係啊， 係嗰張 key 符係嗰啲位係可以俾你上特急 的，即係區間特急咯， 係啊， 區間特急嗰、那個， 但係講到明你要喺嗰個站落車咯， 係啊， 你唔可以搭曬個係 啊 嗰個特急， 唔係因為你係要 講到明你係嗰兩個站之間先可以搭咯， 係啊， 但呢個咧就真係叫日本。平價旅行咧，得依個仲有依個就 如果唔係邊個青春啫？ 係啊， 青春即係咩啊？ 燒你 係啦， 有夠柒，有夠多時間， 同埋最緊要 係燒青春咯。 係依個 pass 係日本人都買到嘅，所以其實好多日本人係中意坐嘅，平啊嘛，1,018咁啊。2,300一日喎、啊，大佬、啊，你一關就你即係將來就中學畢業咩日本人咁樣啊？ 調翻轉五條傻佬 啊， 買一日咁樣。 一口氣用曬佢， 係啦係啦， 一日之內用曬佢。 因為佢冇指定話要一個用曬。 唔係因為好搞笑，因為佢而家特別嘅，好多 pass 咧同你分日嗰啲咧，同你吸引仔嗰張嘛，一張飛嗰張嘛。但係千十八係真係俾足咁多張飛。 係啦，五張俾你一個人搣五日又得，你想五個人搣一日又得咗。 所以其實好玩㗎，即係如果你有大量時間，係超過一個月以上。係 啊，即係你行人行都好緊要嘅。真係冇嘢錯。 一就你辭咗份工，孭個背囊，咁日本流浪3個月嘅話咧， 係啊，探 人啊正到冇朋友㗎。即係啲山喺鳥不山冷城嘅小宅落車嗰啲咧， 安 居嘢咧係好正嘅。 係啊， 但係絕對唔收我一個，只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嘅。不過咧，即係最緊要真係睇正個 data， 睇正個時差表。 系啦， 即系 check 定啊！依家好啲有 Apps。 话俾你听，真系 miss 咗一班车，可能你嗰晚就 听朝啊，唔该。 你嗰晚就分车站噶啦。 系啊，听朝啊，唔该。 系 啦， 即系尤其啲乡间车咧，成个钟一班车。 系啊，真系话俾你知，两个钟都试过啦，其实。 然之后同你，而家同你讲紧，你咁样计数，可能你喺一个站转车时间得几分钟咧。 系啊，跑到傻啊，跑傻气唔就系咯。 好正， 真係體能嘅表現。 嗱，講下啲咁，講下啲旅客用啊。嗱，北海 pass 咧就好日口典型嘅， 即係講啲外國遊客專用， 係外國 要睇 passport 嘅。你冇 pass， 你冇外國 passport 唔使知道嘅。 通常咧，嗱，北海道 pass， 北海道 pass 同埋北陸 pass 咧，嗰種咧就係你有限度訂位，即係佢俾六個人咁樣訂六次就可以訂位嘅。跟住其他時間就任坐，就係連用嘅。北海道 pass 我用過。27日啫，24,000嘅 巨。但可以拆開嘅嘛，好似 唔拆開 ，O、OK、K。 其實係東日本嗰幾張特別好。 但係好似我記得新日本有張特別卡，又係可以。 好似開好少。 新日本我就 高山去高山嗰、那個 因為我新日本唔熟啦，咁但係講東日本咧，就其實嗰張入真係幾好嘅，即係如果你揾東北咧，係幾唔錯嘅。因為而家東日本而家衰咗啦，就拆開咗兩張啦，因為佢開咗北海道之後發覺。完全 overlap 啊嘛， 係啊， 個抽咗兩張，咁點兩張法呢？因為東北你都仲有分緊係太平洋呢邊， 係啊， 係日本海嗰邊開， 係啊係啊， 咁佢將日本海近翻東京呢邊咧，所謂上越地方啦，咁咧就會有一張叫上越新幹線，咁但係因為嗰邊嘅景點比較少咧，我諗遊客就比較少用嘅， 係啊係啊， 咁咧就東北新幹線咧，東北嗰張 pass 咧就沿住太平洋呢邊咧。就由呢個東京可以上到新青森，仲要因為有 mini 新幹線咧，係可以去埋山形同埋秋田嘅。 咁就上月 張就好抵嘅，但係上月嗰張就其實相對冇咁抵嘅。我覺得，不過當然嗰張平啲啦嚇。咁其實佢最好係咩事呢？14日期限裏面咧， 揀五日， 任揀五日。 係啦。 咁啊點用呢？嗰五日裏面咧，你可以搭普通先就得。 其實佢 新幹線又得， 佢五格嚟嘅。你一用嗰日咧就會抌個 stamp， 就會抌個 stamp。 抌滿五格咧就玩完噶啦。 將嘢就歪嘅。 係啦。 咁但係嗰一日裏面咧，所有車包括埋特急同新幹線都可以搭。 係啦。 指定席都可以坐。 係。 係爭在唔可以上 green car 同 grand class 嘅啫。 咁基本上即係你 pass 應該要可以做到嘅嘢，佢都做到啦。其實 係好 perfect 嘅，其實係成件事。 嗯。嗱，另一種咧就。 有少少唔方便，咁其他 pass 都會係， 一定有。 你一定要用職員通道， 係啊， 你唔可以用普通嗰集機。 哦，咁麻煩啲。係 啊， 因為你要睇，你要等個先 check 你個人。 哦，呢個就好簡單啫。跟住佢就一拍車，一行啦嘛。 代價嚟噶嘛。 再講啦，你明白？有啲站你要去個出口係冇白色通道嘅。 啊。 咁我咪要兜路咯。 係啊係啊。 所以係你要預咗呢樣嘢。 同埋你有啲車係一定要指定值嘅， 然之後仲要講緊 個 book 位， 你一個唔好彩，前面有隻大嬸喺度 壓 緊喺度 企 緊，咁你就動 咗。 啊，我咁我通常乜通常啲就咩喺大嬸面前塞張去，跟住佢即刻走出嚟。 你冇禮貌，面皮厚唔關我事啊，明唔明啊？ 係咯， 個個都排緊隊，你又喺度塞。 唔係有一日好麻煩，喺度咁等嘅，因為好啦，跟住咧就係、是、上月就淨去上月去近住，因為嗰度 新色咯，最遠去新 色。係咯，嗰度係適合去啲嘅位置係、 啊， 所以佢真係啱 嘅。 好嘅，因為嗰度係相對適合去。你夾硬包埋嗰度啊，其實係幾尷尬嘅邊。 唔係㗎，我咪就係因為咁樣樣，我喺個拆飛之前玩啊嘛，因為所以我嗰張係叫全東日本，我係包東北連上月咧。嗯，我中間有一日無聊冇嘢做，我咪走去遊車學咯，咪走咗新色咯。 哦， 專登為咗要搭嗰部雙層嘅新幹線走過去搭車咯。因為 E4 通常行上月啊嘛，東北新幹線少行 E4 啊嘛，E4 雙層嘅。 嗯，好啦，跟住就係、是、所以東京港域 JR Pass 揾到啦，嗰張特位嘅。 依、這個會佢啦。好啦，嗱而家我今次我曾經考慮今日去入十月去日本咧咁落嘅。北陸拱形鐵道巴士， 拱形嗰張好玩啊！ 哇，好玩啊！ 嗰張好玩啊！ 喂，但 係拱形嗰張就係同你跨幾區咯，係 啊， 跨幾區啊？佢跨過咗 北陸啦、大阪啦、京都啦、名 古屋四角啊， 係啊， 落埋四角喎、 啊，嗱去唔到， 好大聲我數啊， 去唔到， 佢係東由成田、東京，跟住高崎先嘅，因為去到最北嘅濱河啊、金澤。然後一去盡頭就冇自己同關西金空港。 你係東日本定西日本啊？西日本啊？ 東日本去西日本。 唔係嗰張 是。哦，我哋張，我張， 東北落拱形。 嗰張係嘅北落拱形，其實係合型嘅嗰張，其實 係。係好貴，但係係因為唔係幾貴嘅，因為佢成25,000 yen 啊。 係咯。 佢預你用親幹線過去過關西噶嘛？ 哦。 你起碼一程。 但係佢係啦， 但係依家你唔可以用東海道過關西。一定佢拱形，佢一定要行北落。 係啊係啊係啊，一定行北落。 東海唔包。 係啊。 但係呢張咧，佢特點就係呢張咧，佢有個套餐就係，如果要去垃圾黑布嘅話咧，佢俾10,000 yen嘅話，包埋垃圾黑布嗰段坐程。 係啊，再多一段俾你。 因為依家垃圾黑布嗰段車程咧，單程線嘅話計過係10,000 yen 嘅。好 貴 㗎，係啊。係。如果買套票嘅話咧，平1,000-2,000 yen到。 嚇！咁我呢度攞開出嚟嗰個就另一張嚟。 我幫我可以提下啲聽眾嘅，你買 pass 咧。最好就香港買咗先， 係啦。 點解呢？ 日本貴 先，因為係啦，通常九成嘅 pass 咧都係同你講海外買平1,000 yen 嘅。 其一啦，同埋即係點講咧？即係你外國人用買定？ 唔係，最緊要嘅係你過到去再買，你要問東問西嗰下。 係啊。 你諗住用咩 language 去問咧？請問。 係啊。 係啦。 我都可能督俾你喺嗰度做，你知 啦。香港唔同，我可以揀清揀楚問清楚先。 係啊，因為通常旅行社都準備定埋嗰。 先講喎，好慘㗎！我當日咪就係咯，我當日買呢個東日本 pass 二萬一至22,000 yen，連曬東北同上月嗰張 pass 嗰陣，我去到某間專做日本客嘅旅行社。 OK， 嗰條友唔知道我張嘅 pass 咯， 好奇㗎。 佢問我係咪咪全日本 pass 咯？ 唔係可能嗰陣時新啦，即係11號啫嘛，11號先有喎。 唔係有啲 pass 舊嗰張 啊，舊嗰張， 舊嗰張。 唔出奇㗎，唔出奇㗎，因為 我買嗰陣未公布有新 pass。 係咯係咯， 我翻咗嚟之後先至公布拆 pass。 咁唔得喎，真係大佬，舊 pass 都搞到咁。 然之後我再問佢話包啲乜包啲乜，佢好似唔知咁樣。 唔知唔熟咯，成日正常嘅，成日間唔中意 咯。 好彩我做曬功課先嚟，我預咗唔係問你係預咗買，我問清楚啫。如果我真係唔熟嘅，我哋問你 嗱，今次我坐，我諗住我十月去大阪咧，就咁就買高山北陸 啦， 平好多嘢啫，就平好多嘅。 呢張又係抵玩嘅。 嗱，嗰啲10,000 yen，OK， 就 只限4次訂位，因為嗰4次即係俾你訂書雷料啫，主要係。 四次訂位 啊！訂四次， 因為講緊頭先講緊咧，東日本嗰幾張咧，嗰一日裏面你無限訂㗎，即係你中意嗰一日。搭10-20次新幹線， 你搶住佢咯。 佢依家通常入無限訂一定貴好多，起碼10,000 yen嘅。 我都話而家嗱，而家東北嗰張咪萬九咯。 係啊，萬九，但抵用喎嗰張 嘅。抵用㗎。 你坐一次升級都萬幾咯。 好簡單㗎啫， 你來回仙台已經過2萬，你去仙台過萬啦， 3萬都嚟。 最簡單就係 唔使。 通常咧， 清心啫嘛，仙台。你清心就一定過3萬。 清心賺硬 嘅。係啦。 通常咧，依類 pass 咧， 我來回會買2200，我啲物2萬一至22000，點解我會買就係話我跟條數，我淨係嗰張 pass， 我來回仙台，我只係仙台啫。係。我淨係來回仙台嗰兩程新幹線。 抵翻啦。 就啱啱我吸盡咗嗰2萬幾。 係啊。 咁我其他搭翻在來線嗰幾日，我咪免費咯。 係啊， 我雖然唔係用到盡佢啊，但我都仲平過我日日買飛。 同埋咧，嗱頭先我講嘅高登北陸咧，佢包埋佢包一段好短升降線，就係、是、今日去到釜山，就包一段升降線啫，自由制。 嚇！ 一包升降線嗰度係，就包一段咯。 基本上你要坐嗰段升降線噶啦，如果唔係你要坐愛之通或者。呢、 這 個係咯， 但係抵就係13,800英咋，超平啊，大佬！話佢包四次嘢特急喎，即係預約喎。咁你坐雷鳥， 其實算抵 嘅。講真，你由關西去到金澤啊，一程雷鳥啊，預約值都成7,000-8,000英啦。咁來回萬英咯。 哦，即係你諗住喺名古屋 一來啦，你 喺關西出。 你二來你喺大阪走，你如果你落翻關西機場嗰程，你都可以搭翻 哈魯卡 急啦， 特急雷鳥。 係啊係啊 ，round back 咯， 哈魯卡 啊，哈魯卡都得，哈魯卡實得。 跟住好啦，依係紅嘢就唔使講嘅，因為其實我你除非去伊勢啊， 唔得，睇錯，哈魯卡唔得，我睇錯， 哈魯卡 唔得，哈魯卡唔得， 下一個唔得，唔得，呢張唔得， 因為好多飛就係好撲街呢樣嘢，有啲車唔得。 但係遲咁 pass 係坐哈魯卡㗎。 但係今日本嗰張就同你講，我調翻轉，我唔知有咩車唔得，因為部部車都得咁就。如果 JR 嘅話，今日本嗰張黐線。 嗱，伊勢長野紅野嗰張就唔好講，因為嗰張其實除非你諗住去 尤其是你飛成田，即係要買嗰張，我覺得。因為飛成田 list 已經包埋，即係都日本啊，我都係 pass 連 list 都包埋，哇幾 perfect 老實 啦。好， 仲有原來阿爾卑斯高山松本 pass 係專用 pass 去包括阿爾卑斯路線專用 pass 㗎。 咁其實有好多 地區 pass 㗎， 地區 pass 有啲港域周遊券嗰啲， 甚至乎唔好講係周遊券啦，甚至乎有啲唔係你咁樣訂，而係你去到個站買嘅 local pass 㗎。譬如我哋落镰仓嗰700英镰仓， 系啊系啊系啊，镰 仓一日周游券啦。 镰仓 pass 都有两款啦，一般系先连急， 系啊， 系咯，一般系周游， 一款周游咯， 系啊，都有两款噶。 咪仲埋嗱，讲得最麻烦就其实真系关西，嗱关西嗱净系关西有关西北路、关西地区、关西港域、山阳山阴、山西关西港。 所以关西港山 pass 最好就即系稳定输先，即系睇啱边款买。 黐线，你关西四款啊，顶你个肺！ 喂，搭咩车？系啦，即系可以用几多次嗰啲温熟咗，咁去嗰时就会有， 一定要做晒功课，因为好多 pass 会有唔同嘅 limitation。 即系点样？我俾优惠你，但系你都要遵守翻个规，游戏规则咯，即系。 好烦嘅，因为关西太多花样啦。 平俾你喎，煩少少，你想點啊？ 唔係你唔想煩咪咩咯，現金咯，真金白銀咯。 唔想煩你咪下西瓜咯。 係咯， 冇問題。 啲百幾爽嘅， 係咯。攞西瓜，攞西瓜搭新幹線唔錯㗎。 係啊，話佢訂飛啫嘛，仲好添啊，唔使同排隊，可以照 坐飛機。嗱，即係喺 嗱先講啊，東日本 pass 唔使一定要排隊訂飛㗎。 诶，可以 上网订噶， 哦，上网， 佢有个专用网俾你订噶，都系本 pass 去订新干线飞噶。 咦，咁好，咁好啲，咁唔 使。但系就一定要订两日后，即系你唔一定要两日澳话再之前订，你 refill 两日嘅飞就要上去 counter。 咁嘅 OK 嘅，即系起码多途径先咯，起码叫做虽然。 但係個站好難用，我玩過放棄，我玩過放棄。 唔係，仲話依兩年咧，佢喺 pass， 我覺得係真係實實在在。我2011年我去四嗰時咧，係冇四個 pass 噶，嗰時未開未有噶，我話全個 pass 硬食嘅，頂佢個肺。 唔係㗎，我啲 friend 去四個都係用超過18啫嘛。 唔係，我唔得，我食唔到啊！我成硬食，所以嗰次我話好 少。咁佢依家佢推廣旅行，佢周圍都推 pass 㗎啦。 一四個好麻煩，嗰四個又叫做咩？啲孤兒仔地區嚟嘅。周圍都唔通， 屌兩大孤兒仔啊嘛，一個四個北海道啊嘛，唔好咁啦。 但北海道一做 pass 啊嘛，但四個冇啊，四個好 有 pass 又點啫？有啲站連電都冇啊，唔好咁啦。 係啊， 咁呢樣就一樣嘢，但係北海道起碼就北海道，我去北海道住嗰時，已經有北海道 pass 啦。但係我2011年去四個冇 pass 大佬。 咁你諗下，硬食你喎。而家好咗啲啦，當年去北海道係有火車㗎，係 咯。 但雖然中間要轉部柴油車頭幫你拖車咯，唔 係啊。有一段是冇電的嘛，要拖噶嘛， 唔出奇啊！北海道，北海道。 但係咁，你始終即係你日本都叫地大物博。 最重要，到今時今日啊， 北海道都唔係全部站可以用到 IC 卡㗎。係 啊， 仲有一大陸有一大扎嘅站係唔俾你用 IC 卡。 喂，大把地方用 IC 卡咯，你冇話冇話北海道啊！我之前去青森，大把地方都係人手，甚至係冇人嘅，要上車上咗車揾 man 隔個車廂搞埋，幫你搞埋入票冇嘢嘅。 嚟坐你先，去日本坐火車多揾 man 卡係一定坐過，如果未坐揾 man 卡，冇叫去日本。係 啊， 火車揾 man 卡係必坐噶嘛，火車。 你去偏遠地方實遇到嘅，放心。 有啲偏所謂偏遠地方就係偏咗啲。 係拆開少少，巢車就好正。 我坐過，我清真興鐵道啊！ 我 feel 唔同，即係坐巴士，近，佢有。 喂，真興鐵道，我真興鐵道佢有兩種嘅。 柴油車已經好正啦。嚇！咁燒煤車叫咩啊？ 我坐過咯。 你坐過啊？ 唔係，好啊！真興鐵道咪咯，真鐵道咧，佢會有兩班，有兩至三班咧，係話明一燒煤，二裏邊只車有個碳暖爐嘅。 我 等 同埋我之前 要 等㗎。我之前提你話過靖江玩嗰部 C 鐵，咪又係咯。 得啦，下次我會諗。 佢平地嗰部就會有特別車行回車。上山嗰段就會有 APT 齒輪車咯。 小姐，你 佢因為斜度太高， 係啊， 唔夠力上， 要借助 我 力。 即係等於 你似藍車 嚟嗰套 ，Sally 嗰套 system 咪就係 香港藍車 嘅舊，唔係啊，舊嗰個追兵啦，舊追兵線咪就係行嗰條線神咯。而家廢咗線嗰條。 哦，拉絲用上。 小姐，你今次去入東北有冇去津興鐵道？坐津興鐵道。 津興冇經過。 哦，嗱，津興鐵道咧就係頭先我講 花卷啦。 咩啊？ 有冇去花卷啊？ 咩花卷啊？ 花卷 冇。 嗱，津興鐵道咧就 是，反而去咗邊度？我去咗十和田，去咗十二湖。 嗱，津興鐵道咧，佢最大賣點其實就係 賣咩咯？下北咯。 佢每日唔知有三至四班咧，就係燒煤火車頭。個火車入面咧有炭爐嘅，咁咧佢好抵死嘅。上車之前咧，佢有人買魷魚咁樣，咁上車就俾我嗰個 燒魷魚， 跟住燒翻用嗰個， 我真係地道風味 啲。係啊，我上車，哇！佢魷魚味幾勁咧，睇見一口又搣，一口搣咧，要唔要燒個燒魷魚？ 你今時今日你未去過睇戲咩？戲院門口咪燒魷魚咯？ 唔係，就坐火車啊嘛，因為坐住火車。 佢係用個炭爐嗰個炭爐燒。係 啊，用火車炭爐燒。 戲院門口都仲有啲鋪係行炭爐㗎。 咁係喎， 都係坐火車嚟嘅風味啊嘛，因為真係撳，跟住喺食咗。 哇！我諗緊配文啤酒一流 嘅。係一流㗎。風味一流，又出現落緊大雪喎，二月嗰時係。 喂，其實 哇，你好似回覆單都係太咗自然到嗰時日本。 拆開少少，拆開少少，即係講起啤酒，有即係依家有啲鐵路咩嘛，有啤酒。 啤酒車咯就。 有車嘛，即係某個時段就有架車係。 而家好多啲 入正怪㗎， 唔係啤酒車就小兒科。 進化到係月台變咗酒吧。 呢啲小兒科真㗎，啤酒車小兒科，有冇諗過喺火車裏面浸温泉？ 哇，咁勁！ 温泉車， 哇， 好多古靈精怪嘢嘅火車。 係啊，即係日本可以玩到好多嘢出嚟嘅。 日本火車又先 天。當然啦，即係車裏邊浸温泉就唔係成個人浸啦，足浴啫，浸腳啫。 哇，都話都咩啦？ 夠啦， 係咯， 已經夠玩啦。好啦，咁今季咪差唔多，其實講翻，因為火車做好多嘢講，但係有啲嘢下個拜諗再講啦。好，下個拜再見，拜拜。